明星互动、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六大主题乐园，4月15号到5月1号，让我们相约怀柔，共享电影狂欢。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知道，爱你的不只有我，你总是对我诉说你的寂寞。我在风中大喊着你的名字，狂风吹起簇拥难过的记忆。我爱你，咋能没有？我不明了，越深的夜思念就越深，忧伤的眼泪遮住了想去的地方。想要挡住那所有的狂风，说一声我爱你，我爱你，撒浪嘿哟。只有风知道，爱你是永远不变的守候。是永远不变的守候，我爱你，撒浪嘿哟。爱你的不只有我，你总是对我诉说你的寂寞。我在风中大喊着你的名字，狂风吹起所有难过的记忆。我爱你，擦亮黑我不了，越深的夜思念就忧伤的眼泪遮住了想去的地方。我想要挡住那所有的狂风，说一声我爱你，我爱你，撒浪嘿哟。只有风知道，爱你是永远不变的守候。 企业诚信宣言，诚信从你我做起。 对人以诚信，人不欺我；对事以诚信，事无不成。

愿与他们分享。

里看见了，看见了远去的人，是他和他曾陪我走过生命里的淡淡早晨。推开记忆的门，尘封往事一幕一幕，似幻似真，有悲有喜，有爱有恨，酸酸甜甜，消磨了青春。感谢那些事，感谢那些人，感谢那一段段奇妙的缘分。啊，人生就是和那些事那些人相遇的过程。

怀旧，愿这段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情也不会再有难舍。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 在失眠夜

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近日，三大运营商表态支持并落实雄安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前谋划，坚持高标准建设。其中，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还表示 5G 提前布局雄安新区。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草案送审稿自4月11号至5月10号起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了对违法停放的车辆进行扣分和处罚的双处罚制度，以及对居住区擅自调价和逃缴拒缴停车费的法则。日前，市住建委、市工商局、市网信办联合约谈了多家发布房源信息的网站，对网站发布虚假房源信息、违规代理房地产经纪业务等违法违规行为提出规范，要求各网站不得出现明显存在违规信息的房源。据悉，在三甲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取消药品价程之后，在大医院开药的慢病患者的药费呈现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为方便患者在社区开药，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设立了缺药登记台。 坚持到底。

些事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我什么都有，我只要为你哭，我是你的名字。我什么都有，我只要为你哭，我是你的样子。有什么都有，我只要为你哭，我是你的名字。我什么都有，我只要为你哭，我是你的样子。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随着科技的进步，汽车上各项功能也越来越智能化，多如牛毛的配置让人眼花缭乱，觉得好多配置都不错，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车舞飞扬温馨提示，选装配置要根据用车情况来选择，而有些提高用车舒适性并且实用性较高的配置就值得花钱。比如无钥匙启动，这个配置的实用性对于女性司机来说相对更高，一般来说女司机的车钥匙都会放在随身携带的包包里，拥有这个配置就可以免去在一堆化妆品等物品里翻找车钥匙的麻烦。对于男性司机来说，除了实用性，它还可以提升你爱车的档次。还有后排空调出风口，大多数家用车的空调出风口都分布在中控台附近，虽然车的空间就这么大，但是仍会存在车内冷热不均的问题。在酷热的夏天，打开中控附近空调后，前排已经感到凉意，而后排仍然挥汗如雨，所以这个配置可以很好地解决后排温度调节问题，还可以提升车的档次。再有就是车窗的一键升降，从便利性来讲，例如在靠近高速收费站时，车主需要完全降下来车窗拿卡或者交过路费，有可能在开关车窗时同时还在驾驶，这样多任务操作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一键升降对于车主来说绝对方便。从安全角度来讲，在行车时车内小孩开车窗把手伸出外面，车主可以制止并及时升起车窗。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在选装配置的时候，考虑哪些配置可以提高自己使用车辆的方便性和乘车舒适性才是第一选择。

初春时节，大自然还有一份慷慨的馈赠，春茶贵如金。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说起春天，还有什么浪漫应景的礼物吗？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